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82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分难信解品第34之一。即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不勤精进，未种善根，具不善根，为恶之事所摄受者，与佛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实难信解。佛言：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不勤精进，未种善根，具不善根，为恶之事所摄受者，于此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实难信解。具受善现复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云何甚深难信难解？佛言：善现，色非复非解，何以故？以色无所有性，为色自性故，受想行识非复非解，可以过？以受想行识无所有性，为受想行识自性故，眼处非复非解，可以过？以眼处无所有性，为眼处自性故，耳鼻舌身意处非复非解，何以故？以耳鼻舌身意处无所有性，为耳鼻舌身意处自性故，色处非复非解，何以故？以色处无所有性，为色处自性故，声香味触法处非复非解，可以故？以声香味触法处无所有性，为声香味触法处自性故，眼界非复非解，可以故？以眼界无所有性，为眼界自性故，色界眼识界即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非复非解，可以故？以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性，为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故，耳界非复非解，何以故？以耳界无所有性，为耳界自性故，声界耳识界即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非复非解，何以故？以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性，为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故，鼻界非复非解，何以故？以鼻界无所有性，为鼻界自性故， 相见，鼻识见，即鼻触。鼻触为缘，所生诸受，非复非结。可以过，以相见乃至鼻触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性，为相见乃至鼻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故。舌见非复非结，可以过，以舌界无所有性，为舌界自性故。味界舌识界，即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非复非结，可以过，以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性，为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故。身界非复非结，可以过，以身界无所有性，为身界自性故。处界身识界，即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非复非结，可以过，以触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性，为触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故。意界非复非结，可以过，以意界无所有性，为意界自性故。法界意识界，即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非复非结，可以过，以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性，为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故。地界非复非结，可以过，以地界无所有性，为地界自性故。水火风空十界非复非结，可以过，以水火风空十界无所有性，为水火风空十界自性故。无名非复非结，可以过，以无名无所有性，为无名自性故。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非复非结，可以过，以形乃至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无所有性，为形乃至生老死愁叹苦忧恼自性故。布施波罗蜜多非复非结，可以过，以布施波罗蜜多无所有性，为布施波罗蜜多自性故。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非复非结，可以过，以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无所有性，为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故。内空非复非结，可以过，以内空无所有性，为内空自性故。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一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 无性自性空，非复非解，可以过。以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所有性为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自性故，真如非复非解，可以过。以真如无所有性为真如自性故，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非复非解，何以过？以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无所有性为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自性故，苦圣地非复非解，何以过？以苦圣地无所有性为苦圣地自性故，即灭道圣地非复非解，何以过？以即灭道圣地无所有性为即灭道圣地自性故，色境律非复非解，何以过？以色境律无所有性为四境律自性故，四无量四无色定非复非解，何以过？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无所有性为四无量四无色定自性故，八解脱非复非解，可以过。以八解脱无所有性为八解脱自性故，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非复非解，可以过。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所有性为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故，思念住非复非解，何以过？以思念住无所有性为思念住自性故，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非复非解，可以过。以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无所有性为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自性故，空解脱门非复非解，何以过？以空解脱门无所有性为空解脱门自性故，无相无愿解脱门非复非解，何以过？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无所有性为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故，菩萨实地非复非解，何以过？以菩萨实地无所有性为菩萨实地自性故，无眼非复非解，何以过？以无眼无所有性为无眼自性故，六神通非复非解，何以过？以六神通无所有性为六神通自性故，佛实力非复非解，何以过？以佛实力无所有性为佛实力自性故，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非复非解，可以过。以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所有性为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故， 无妄施法，非复为劫。何以故？以无妄施法无所有性，为无妄施法自性故。恒住舍性，非复非劫。何以故？以恒住舍性无所有性，为恒住舍性自性故。一切智，非复非劫。何以故？以一切智无所有性，为一切智自性故。道相智，一切相智非复非劫。何以故？以道相智，一切相智无所有性，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故。一切陀罗尼门非复非劫。何以故？以一切陀罗尼门无所有性，为一切陀罗尼门自性故。一切三摩地门非复非劫。何以故？以一切三摩地门无所有性，为一切三摩地门自性故。欲留果非复非劫。何以故？以欲留果无所有性，为欲留果自性故。一来不还阿罗汉果，非复非劫。何以故？以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无所有性，为一来不还阿罗汉果自性故。多觉菩提非复非劫。何以故？以独觉菩提无所有性，为独觉菩提自性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非复非劫。何以故？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无所有性，为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性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非复非劫。何以故？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所有性，为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故。复次善现，色前际非复非劫。何以故？色前际无所有性，为色前际自性故。受想行识前际非复非劫。何以故？受想行识前际无所有性，为受想行识前际自性故。眼处前际非复非劫。何以故？眼处前际无所有性，为眼处前际自性故。而鼻舌身意处前际非复非劫。何以故？而鼻舌身意处前际无所有性，为而鼻舌身意处前际自性故。色处前际非复非劫。何以故？色处前际无所有性，为色处前际自性故。声香味触法处前际非复非劫。何以故？声香味触法处前际无所有性，为声香味触法处前际自性故。眼界前际非复非劫。何以故？眼界前际无所有性，为眼界前际自性故。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前际非复非劫。何以故？色界、 乃至演出委员所生诸兽前计，无所有幸。为色界，乃至演出委员所生诸兽前计，自性故。耳界前计，非复非解。何以故？耳界前计，无所有幸。为耳界前计，自性故。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前计，非复非解。何以故？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前计，无所有幸，为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前计，自性故。鼻界前计，非复非解。何以故？鼻界前计，无所有幸，为鼻界前计，自性故。相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前计，非复非解。何以故？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前计，无所有幸，为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前计，自性故。舌界前计，非复非解。何以故？舌界前计，无所有幸，为舌界前计，自性故。味界、舌识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前计，非复非解。何以故？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前计，无所有幸，为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前计，自性故。身界前计，非复非解。何以故？身界前计，无所有幸，为身界前计，自性故。处界、身识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前计，非复非解。何以故？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前计，无所有幸，为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前计，自性故。意界前计，非复非解。何以故？意界前计，无所有幸，为意界前计，自性故。法界、意识界及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前计，非复非解。可以过，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前计，无所有幸，为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前计，自性故。地界前计，非复非解。可以过，地界前计，无所有幸，为地界前计，自性故。水火风空世界前计，非复非解。何以故？水火风空世界前计，无所有幸，为水火风空世界前计，自性故。无名前计，非复非解。何以故？无名前计，无所有幸，为无名前计，自性故。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前计，非复非解。何以故？形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前计，无所有幸，为形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前计，自性故。布施波罗蜜多前计， 非富非劫，何以故？布施波罗蜜多前际无所有性，为布施波罗蜜多前际自性故。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前际，非富非劫，何以故？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前际无所有性，为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前际自性故。内空前际非富非劫，何以故？内空前际无所有性，为内空前际自性故。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前际，非富非劫，何以故？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前际无所有性，为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前际自性故。真如前际非富非劫，何以故？真如前际无所有性，为真如前际自性故。八戒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前际，非富非劫，何以故？法界乃至不碎界前际无所有性，为法界乃至不碎界前际自性故。苦圣地前际非富非劫，何以故？苦圣地前际无所有性，为苦圣地前际自性故。即灭道圣地前际非富非劫，何以故？即灭道圣地前际无所有性，为即灭道圣地前际自性故。四净律前际非富非劫，何以故？四净律前际无所有性，为四净律前际自性故。四无量四无色定前际非富非劫，何以故？四无量四无色定前际无所有性，为四无量四无色定前际自性故。八解脱前际非富非劫，何以故？八解脱前际无所有性，为八解脱前际自性故。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前际非富非劫，何以故？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前际无所有性，为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前际自性故。思念住前际非富非劫，何以故？思念住前际无所有性，为思念住前际自性故。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前际非富非劫，何以故？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前际无所有性，为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前际自性故。空解脱门前际非富非劫，何以故？空解脱门前际无所有性，为空解脱门前际自性故。无相无愿解脱门前际非富非劫，何以故？无相无愿解脱门前际无所有性，为无相无愿解脱门前际自性故。 菩萨十地前际，非复非解。何以故？菩萨十地前际无所有性，为菩萨十地前际自性故。无眼前际，非复非解。何以故？无眼前际无所有性，为无眼前际自性故。六神通前际，非复非解。何以故？六神通前际无所有性，为六神通前际自性故。佛十力前际，非复非解。何以故？佛十力前际无所有性，为佛十力前际自性故。四无所谓，四外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是把佛不共法前际，非复非解。何以故？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前际，无所有性，为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前际自性故。无妄施法前际，非复非解。何以故？无妄施法前际无所有性，为无妄施法前际自性故。恒住舍性前际，非复非解。何以故？恒住舍性前际无所有性，为恒住舍性前际自性故。一切智前际，非复非解。何以故？一切智前际无所有性，为一切智前际自性故。道相智，一切相智前际，非复非解。何以故？道相智，一切相智前际无所有性，为道相智，一切相智前际自性故。一切陀罗尼门前际，非复非解。何以故？一切陀罗尼门前际无所有性，为一切陀罗尼门前际自性故。一切三摩地门前际，非复非解。何以故？一切三摩地门前际无所有性，为一切三摩地门前际自性故。欲留果前际，非复非解。何以故？欲留果前际无所有性，为欲留果前际自性故。一来不还阿罗汉果前际，非复非解。何以故？一来不还阿罗汉果前际无所有性，为一来不还阿罗汉果前际自性故。独觉菩提前际，非复非解。何以故？独觉菩提前际无所有性，为独觉菩提前际自性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前际，非复非解。何以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前际无所有性，为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前际自性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前际，非复非解。何以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前际无所有性，为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前际自性故。复次善现，色后际，非复非解。何以故？色后际无所有性，为色后际自性故。受想行识后际，非复非解。何以故？受想行识后际无所有性，为 受想行识后记自性果。演出后记，非复非解。回过，演出后记无所有性，为演出后记自性过，而鼻舌身意处后记，非复非解。回过，而鼻舌身意处后记无所有性，为而鼻舌身意处后记自性过，色处后记非复非解。回过，色处后记无所有性，为色处后记自性过，声香味触法处后记非复非解。回过，声香味触法处后记无所有性，为声香味触法处后记自性过。眼界后记非复非解。回过，眼界后记无所有性，为眼界后记自性过。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后记，非复非解。回过，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后记无所有性，为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后记自性故，而界后记非复非解。回过，而界后记无所有性，为而界后记自性故。声界、耳识界即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后记非复非解。回过，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后记无所有性，为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后记自性故。鼻界后记非复非解。回过，鼻界后记无所有性，为鼻界后记自性故。香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后记非复非解。回过，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后记无所有性，为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后记自性故。舌界后记非复非解。回过，舌界后记无所有性，为舌界后记自性故。味界、舌识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后记非复非解。回过，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后记无所有性，为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后记自性故。身界后记非复非解。回过，身界后记无所有性，为身界后记自性故。出界、身识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后记非复非解。回过，出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后记无所有性，为出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后记自性故。欲界后记非复非解。回过，意界后记无所有性，为意界后记自性故。法界、意识界即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后记非复非解。回过，法界 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后继无所有性，为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后继自性故。地界后继非复非劫，黑过地界后继无所有性，为地界后继自性故。水火风空十界后继非复非劫，黑过水火风空十界后继无所有性，为水火风空十界后继自性故。无明后继非复非劫，黑过无明后继无所有性，为无明后继自性故。行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后继非复非劫，何以过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后继无所有性，为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后继自性故。不识波罗蜜多后继非复非劫，何以过不识波罗蜜多后继无所有性，为不识波罗蜜多后继自性故。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后继非复非劫，何以过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后继无所有性，为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后继自性故。内空后继非复非劫，何以过内空后继无所有性，为内空后继自性故。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三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后继非复非劫，何以过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后继无所有性，为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后继自性故。真如后继非复非劫，可以过真如后继无所有性，为真如后继自性故。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后继非复非劫，可以过八界乃至不碎界后继无所有性，为法界乃至不碎界后继自性故。苦圣地后继非复非劫，可以过苦圣地后继无所有性，为苦圣地后继自性故。即灭道圣地后继非复非劫，可以过即灭道圣地后继无所有性，为即灭道圣地后继自性故。自净律后继非复非劫，可以过四净律后继无所有性，为四净律后继自性故。四无量四无色定后继非复非劫，可以过四无量四无色定后继无所有性，为四无量四无色定后继自性故。 八解脱后记，非富非解，海过。八解脱后记，无所有性，为八解脱后记自性故。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后记，非富非解，海过。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后记，无所有性，为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后记自性故。思念住后记，非富非解，海过。思念住后记，无所有性，为思念住后记自性故。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后记，非富非解，海过。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后记，无所有性，为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后记自性故。空解脱门后记，非富非解，海过。空解脱门后记，无所有性，为空解脱门后记自性故。无相无愿解脱门后记，非富非解，海过。无相无愿解脱门后记，无所有性，为无相无愿解脱门后记自性故。菩萨十地后记，非富非解，海过。菩萨十地后记，无所有性，为菩萨十地后记自性故。无眼后记，非富非解，海过。无眼后记，无所有性，为无眼后记自性故。六神通后记，非富非解，海过。六神通后记，无所有性，为六神通后记自性故。佛十力后记，非富非解，海过。佛十力后记，无所有性，为佛十力后记自性故。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后记，非富非解，海过。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后记，无所有性，为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后记自性故。无妄施法后记，非富非解，海过。无妄施法后记，无所有性，为无妄施法后记自性故。恒住舍性后记，非富非解，海过。恒住舍性后记，无所有性，为恒住舍性后记自性故。一切智后记，非富非解，海过。一切智后记，无所有性，为一切智后记自性故。道相智，一切相智后记，非富非解，海过。道相智，一切相智后记，无所有性，为道相智，一切相智后记自性故。一切陀罗尼门后记，非富非解，海过。一切陀罗尼门后记，无所有性，为一切陀罗尼门后记自性故。一切三摩地门后记，非富非解，海过。一切三摩地门后记，无所有性，为一切三摩地门后记自性故。欲留果后记，非富非解，海过。欲留果后记，无所有性，为欲留果后记自性故。一来 不还，阿罗汉果后继，非复非劫。何以故？一来，不还，阿罗汉果后继，无所有性，为一来不还阿罗汉果后继自性故。独觉菩提后继，非复非劫。何以故？独觉菩提后继，无所有性，为独觉菩提后继自性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后继，非复非劫。何以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后继，无所有性，为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后继自性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后继，非复非劫。何以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后继，无所有性，为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后继自性故。复次善现，色中继，非复非劫。何以故？色中继，无所有性，为色中继自性故。受想行识中继，非复非劫。何以故？受想行识中继，无所有性，为受想行识中继自性故。眼处中继，非复非劫。何以故？眼处中继，无所有性，为眼处中继自性故。耳鼻舌身意处中继，非复非劫。何以故？耳鼻舌身意处中继，无所有性，为耳鼻舌身意处中继自性故。色处中继，非复非劫。何以故？色处中继，无所有性，为色处中继自性故。声香味触法处中继，非复非劫。何以故？声香味触法处中继，无所有性，为声香味触法处中继自性故。眼界中继，非复非劫。何以故？眼界中继，无所有性，为眼界中继自性故。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中继，非复非劫。何以故？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中继，无所有性，为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中继自性故。耳界中继，非复非劫。何以故？耳界中继，无所有性，为耳界中继自性故。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中继，非复非劫。何以故？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中继，无所有性，为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中继自性故。鼻界中继，非复非劫。何以故？鼻界中继，无所有性，为鼻界中继自性故。相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中继，非复非劫。何以故？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中继，无所有性，为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中继自性故。舌界中继，非复非劫。何以故？舌界中继，无所有性，为舌界中继自性故。味界、舌识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中继， 非复非解。黑过未解，那指蛇处为缘所生诸兽终极无所有性，为未解，那指蛇处为缘所生诸兽终极自性故。身界终极，非复非解。黑过，身界终极无所有性，为身界终极自性故。初界，身实界，即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兽终极，非复非解。黑过，初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兽终极无所有性，为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兽终极自性故。欲界终极，非复非解。黑过，欲界终极无所有性，为欲界终极自性故。法界，意识界，即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兽终极，非复非解。黑过，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兽终极无所有性，为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兽终极自性故。地界终极，非复非解。黑过，地界终极无所有性，为地界终极自性故。水火风空十界终极，非复非解。黑过，水火风空十界终极无所有性，为水火风空十界终极自性故。无明终极，非复非解。黑过，无明终极无所有性，为无明终极自性故。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终极，非复非解。黑过，形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终极无所有性，为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终极自性故。卷第182。